时候都望着同一个星球，他和她不在城市漂流，遗憾的事情无人写歌，他们彼此适合却无奈的错过。是爱擦肩而过，他们孤独时候都望着同一颗星球，他和她都在城市漂流，遗憾的是心无人写歌，他们彼此适合却无奈的错过，群众淹没，在人群中淹 不小心打翻我的玻璃瓶，你从来没有这样多情，花静静躺在桌上，水静静流向四方，像这一桌上我们清楚这样隔上了对方，最喜欢散步了哦、我的你也不是拖延也不是着急，从不说想要离去，从不走向哪里去，有惊喜有惊喜，我们曾就这样离开了决定、哦、每次醒来都怕你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，是你我终于明白生命里面总有个人可以去爱不能依赖，我每次醒来都怕你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，是你可是我知道当你终于将我放开，我会再愿你着急，从不说想要离去，从不总想要离去，不惊喜又惊喜，我们竟就这样离开了决定、哦、每次醒来都怕你在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，醒来我终于明白生命里面总有个人可以去爱不能依赖，我每次醒来都怕你不在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醒来，可是我知道当你终于将我放开，我会在原地徘徊，每次都想挣脱你，醒来 明白生命里面总有个人可以去爱不能依赖，我每次醒来都靠你，我每次都想挣脱你醒来，可是我知道当你终于将我放开，我会在原地徘徊。每一次我醒来都在狂野中，那么不知所措，等待 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，小楼昨夜有东风，不过不堪回首月明中，飘满雨情犹在，只是朱颜白。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，飘来雨情犹在，只是朱颜白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问君能有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

说